在光明星节之际，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实际匾额悬挂在俄罗斯乌兰乌德市的超级尊选市场超市。实际匾额上写有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日同志于2011年8月24号参观超级尊选市场超市等朝文和俄文字样。实际匾额揭幕仪式2月8号在当地举行，由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乌兰乌德市第一副社长等各界人士、我国驻哈巴罗夫斯克副总领事、领事和有关单位干部参加。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实际匾额在参加者的热烈掌声中揭幕，参加者向实际匾额敬献了花篮和花束。